勾选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楚英。这个时候听到我的声音，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特备访问。那访问的这位对象呢，就是这个跳楼机啊，小城夏天的原唱，没错，就是我们的 Libby。他即将在5月17号傍晚6点在云顶世界圆形剧场开演唱会的，所以还没有买票的你，现在赶快到 etix.my 就可以买到票咯。当然今天我们会有一些问题来问我们的 Libby 老师的，就问问看他对于他在制作歌曲的时候啊的一些心得，或者是接下来还有什么东西是可以预告给所有的歌迷粉丝知道的。在那之前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Libby， 在做歌手之前其实他是幕后工作者，主要是做制作人啊还有混音师的。到后来他就以独立音乐人的这个身份在某个平台上传了自己的第一首歌，叫做雷雨，当时候是2019年，因为反响不错嘛，而且词曲都是自己完成的，所以就开始慢慢走向了歌手这一条道路的。当然也有我们后来听到的这个跳楼机啊、小城夏天啊、或许等等的这一些好歌。那今天就 Libby 在我们当中，先让他跟大家打声招呼。 你好你好 你好。好的，因为我们也知道 Libby 老师其实有很多一些很出圈的作品，当然也有很多被关注到的一些好歌嘛。想要问问 Libby 老师，当你在制作歌曲的时候，你有什么一些自己特别的小习惯吗？ 其实我在平时的话会比较喜欢听一些比较大量大规模风格的一些歌曲，然后我会去有意识无意识的去吸收一些这些歌曲的制作思路，然后在真正在做我自己的作品的时候，我会比较相信我的第六感，我觉得相信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对的。 哦，所以就是属于那种比较跟着感觉走的那种，不会说特定的说我今天就是要走某一个风格，然后我就要完完全全跟着的那种，对吧？ 对对对，我比较偏向于体验派。 哦，原来 Libby 老师是属于体验派的，就是跟着感觉走，所以每一次在制作歌曲的时候感觉才是主要的，其他元素呢都是次要。那现在马上来听一首很有感觉的或许，等一下回来我们再聊更多。守着勾选 Beyond Trend，歌顺 Beyond Trend， Hello， 你好，我是楚英。今天有我在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特备的访问，那访问的对象就是我们的 Libby， 他也是跳楼机啊、或许啊、小城夏天等等这些好歌的原唱啦。那刚刚他就讲到说，诶，原来他在制作歌曲的时候是属于走比较第六感体验派的那一种。那接下来我们就要问问看，诶，他的这个音乐风格在这几年他有没有觉得自己有任何的变化的，或者是说接下来可能有没有要尝试一些不同的风格呢？我们来听听看 Libby 老师是怎么说的。 其实我个人感觉我的风格其实一直挺杂的，但是很多人其实会有一种感觉，觉得我的音乐是所谓的比较 emotion 啊，比较情歌一点、温柔一点那种歌，因为大家可能会比较更喜欢听这种风格的。然后其实我也有在尝试做一些比较更加节奏啊、更加潮流、更加国际的东西，可能大家听到的这个机会会比较少，但我也有一直在做，也希望未来可以多一些这种风格可以进入你们的耳朵里面。 好的好的，相信就是老师你的这些不同的创作风格肯定会给这些歌迷们带来不同样的惊喜，所以说这些比较有带有节奏感一点的音乐是你接下来可能会想要尝试的风格，对吧？就是让更多人看到的你。 对的对的。 那我们也知道可能很多时候在制作歌曲啊，或者在创作一些作品的过程当中，多多少少应该会有遇到瓶颈期，老师也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吗？ 有的。 那如果遇到瓶颈期的时候，你通常会怎么样去调整自己，让自己赶快的回到正轨上面，回到状态当中呢？ 其实我是不会去刻意去调整自己的状态，我觉得如果有瓶颈期的时候，比如说你灵感枯竭的时候，我就选择先停止，然后可能等过一段时间之后再拿出这首半成品的 demo 啊，可能自己会有新的发现和新的感悟。 就是说可能比如说你现在在做某一个作品，你如果灵感枯竭了就先放一边，然后再去做第二个作品，这样子吗？ 有可能哪个作品我都不做，我干脆就停止。对， 就是属于放松自己，先不要去想关于作品的事情。 对。 那老师有什么一些比如说一些兴趣爱好是可以让你在灵感枯竭的时候最快帮助你找回灵感的呢？除了放松自己以外， 可能我会选择出去 玩一玩呐，或者是去吃一些好吃的呀。 哇，那这一点我跟丽丽老师也蛮相似的，因为我在不开心的时候，或者真的遇到一些瓶颈期的时候，确实就会想要出去玩。玩了之后呢，就可能觉得，哎，看看这个世界，心情也会变好了，然后可能创作灵感就回来了，对吧？ 对对对。 好的，那讲到出去玩，不得不送上这首 Libby 的《洛杉矶》。等下回来我们再聊更多，守着 Go 炫 Be On Trend。GoShen Be On Track，Hello，你好，我是楚英。今天有一个特备访问，那访问的这位歌手呢，就是在5月17号傍晚6点在云顶世界云行剧场开演唱会的 Libby。想要买演唱会票的你，现在赶快去到 eTix.my 就可以买到演唱会，可以现场听到 Libby 唱歌咯。那今天呢，我们访问他，刚刚就有问到，哎，原来他在制作歌曲的时候是属于体验派、第六感派的那种人。当然，他也有透露了自己在音乐风格上面，哎，想要尝试一下不同的 style 啦，不同的风格，没错。那我相信很多人认识 Libby 也是因为《跳楼机》这一首歌嘛。我觉得这首歌当然也让很多人有机会认识 Libby 这个人以外，还有他其他更多好的作品。那我们也知道，因为这首歌 Libby 的舞台越来越大，机会也越来越多，当然粉丝还有歌迷对你的期待啊，关注度肯定也会是越来越高的。那你认为这种期待会不会让你觉得，哎，是一种压力呢？ 我觉得多少是会有的，就比如说比如说我的现场来说，其实所谓的那些传统意义上的，忘词啊、破音啊这些都还好。其实我在比如说演出的时候，最害怕现场听众没有反馈，然后我也担心我的后边的作品让歌迷失望，这是我比较有压力的一方面。 虽然说是压力，但我相信这所谓的压力，它可能也会成为你的动力吧。就是可以有机会去制作更多的好歌，更多的作品，让更多喜欢你的歌迷粉丝们听到跟看到的。 对，我会选，我会让自己调整完心态之后，我会去继续努力做一些不一样的啊，或者是大家喜欢的东西啊。 好的，好的，我相信歌迷粉丝听到之后呢，肯定会对你的作品抱有更多更大的期待。当然，我也相信你肯定会制作出更多好的作品，让你的歌迷粉丝有更多的惊喜，还有突破在你的作品当中的。那讲到 Libby 即将来马来西亚开演唱会吗？等等，我们就要聊到关于如果 Libby 老师来到马来西亚的一些问题喽。守着狗选 Be On Trend。GoShen Be On Trend，Hello，你好，我是楚英。今天我们的特备访问的这位嘉宾歌手呢，你肯定听过他的歌曲。来，我先说一说他的几首歌，有的是《小城夏天》，有的是《烂片剧情》，有的是《洛杉矶》，当然还有你肯定有听过的，就是《跳楼机》。没错，今天有 Libby 在我们的当中。我们知道 Libby 呢，他即将要来马来西亚开演唱会了嘛。然后在下个月就要来到的话，我想要慰问老师。如果接下来在那一天有一个一整天的时间让你待在马来西亚，而且是非工作模式，就是说你不需要去工作的，你可以很放松的待在马来西亚的话，有没有一些你最想要做的事情呢？ 我觉得就是两件吧，其中一件就是看一看当地的风景，然后第二件就是吃一吃当地的美食，因为很多人都知道我是所谓的非著名的气象学，什么地理学、美食爱好者。 哦，就是属于吃货的那种，很爱去寻找好吃的东西，对吗？ 对，然后去研究一下当地的一些生态环境一类的， 生 对， 态环 这是 境， 我的 好 特 的。 殊，对对，我的特殊的爱好，对。 哦，就是喜欢去看一些，老师属于比较喜欢看大自然风景这样子的吗？ 对对对，会有这方面的爱好。 好的，那可以来到马来西亚。如果有机会的话，除了这一次的演唱会，以后还有机会的话，肯定要来马来西亚看看。那当然，说 好 到 的。 老师，你很爱吃一些美食，去寻找美食的话，这里一定要推荐你来到马来西亚一定要尝试的几样东西，就有包括我们很出名的椰浆饭，可能 好 老师 的， 有听说过，还有就是肉 有的 骨 有的， 茶。对，这一些呢，就是真的，老师来到一定首先要先尝试这样子的东西。 的， 好的，没问题，因为我相信我们马来西亚的粉丝看到你来尝试了我们的美食，肯定也会非常开心的。 谢谢谢谢。 那马来西亚的歌迷粉丝听到这里，如果你有什么美食想要推荐给 Libby 老师的话，不妨到他的社交平台下面留言，说不定呢他会看到，然后来马来西亚就有机会可以去品尝你所推荐的这个美食啦。那等下回来我们继续聊更多，接下来先送给你这一首来自 Libby 的《想过不止100遍》，守着 GoShen Be On Trend。 勾选 Beyond on track， Hello， 你好，我是楚英。今天的这个特备访问呢，有 Libby 这位歌手在我们当中啊。那 Libby 的这个利刃出鞘2026世界巡回演唱会马来西亚站将会在5月17号傍晚6点在云顶世界云行剧场举行的。那再一次叫大家，如果想要去听到现场的话，现在赶紧到 etix.my 买票咯，因为只剩下一个月的时间，所以赶快安排起来了。那今天的访问呢，其实也来到了尾声，最后当然是要为我们的这些歌迷粉丝谋取一些福利的。首先想要问问 Libby 老师，你有什么话想要对一直支持你的歌迷们来说说的？ 首先谢谢你们，然后辛苦你们了，在耳机里听我这么久才能看到现场，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真的在耳机里循环播放了这么多次的歌曲，终于有机会可以在5月17号晚上听到现场演唱的版本了。我相信歌迷粉丝们肯定是非常期待的。那来到最后一个问题，也是帮大家谋取的一个福利，想要问问 Libby 老师，在接下来有什么一些事情即将会要做的，有什么动向可以预告给我们知道的吗？ 偷偷透露一点点，我的新专辑正在制作当中啦。 新专辑在制作过程当中，大概的曲风就会好像前面老师有说到的，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深情的歌曲，也会有一些不同曲风的歌，对吗？ 对。 哇哦 ，Libby 老师竟然透露了说他的新专辑正在筹备当中，所以平时已经在单曲循环播放的大家歌迷粉丝们可以狠狠的期待住了，因为接下来呢又会有新的一些歌曲，哎，可以在你的耳机里面继续的不断的播放了。那至于新专辑会是什么时候呢？我们还是需要等 Libby 老师的这个官宣啦 ，OK？ 不过呢，在下一个月5月17号 ，Libby 老师就要来到马来西亚了，所以大家可以先去看看他的演唱会，在耐心等待他的新专辑啦。 谢谢。 好的，可以。那我们今天的访问就到这里啦，谢谢 Libby 老师。 谢谢老师，谢谢。 那更多关于 Libby 的演唱会利刃出鞘，可以继续留守我们 GoSheng 的 IG 咯，守着 GoSheng Beyond Trend。